我准备上头。 生活态度就在这 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第二节，咁啊，非常之好彩啊，大家基本上听埋下礼拜咧，同埋听埋呢节咧。就呢冇乜機會再聽我講選舉，即係嗰個工作咧又要再四五年之後啦，係嘛？啊唔係有補選，你要知嗰兩隻DQ 咗兩個位係未選嘅，咁咧就真係等緊嗰四個睇下 D 唔 D 得成咧，就再補選。咁原則上大家睇落去嘅嘢咧，其實都應該個司法制度冇咁亂嚟嘅，嗰四個咧其實真係冇乜理由 D 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嗰兩個位咧係選緊嘅。咁就睇下幾時啦。咁但問題就係話，你話呢次而家選舉啲氣氛仲冇一年前咁熾熱咧，咁肯定冇噶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媒體嘅 coverage 又好，網上面討論嘅 coverage 又好，真係唔可能同2016嗰個氣氛相比。咁所以咧講埋呢幾節就算不是收山都要休息了，即是实在用得太紧要个脑，基本上就都好难，大家都不喜欢用脑你啲。咁呢就一间嗰节呢有阿昌昌返嚟同我做。咁呢节其实讲咩呢，其实係我想係引发大家的思考，就係无论譬如礼拜日个选举边个赢咗都好，你觉得即跟住落嚟个政治气候会点样发生呢，咁样。咁其实我唔同意呢个睇法嘅，就係话你如果係民主派，又或者你如果今天支持咗曾俊华，你就唔可能反佢。即係其实我係好想 practically 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今日支持咗曾俊华，你个票係投俾佢，你係选委。咁即係话以后曾俊华做错嘢嘅时候，你係会主动自己唔出嚟呀，因为自己觉得柒。哎呀，我支持咗呢个柒头，支持咗呢个两撇鸡嘅柒头，於是我觉得佢错，我柒咗。我都唔好意思追击佢啦，咁於是我返屋企數手指啦。呢个係 scenario 1。scenario 2， 好啦，我觉得呢个二撇鸡嘅柒头佢做错嘢啦，我追击佢。因为有啲民主派嘅人揸住我曾几何时支持佢呢一样嘢嚟讲鸠我。我觉得俾你哋笑我好柒。我就係怕你哋讲，所以我返屋企數手指。第三个情况，有日呢个人就柒头又做咗柒事。而家我出嚟抗争，出嚟控佢，出嚟围佢。西环用文汇大公去头版报道我有几柒，因为我支持咗曾俊华。所以我而家做嘅所有抗争呢，大众都系唔会接受嘅。因为啲市民唔会同情我呢个抗争，所以我选择返屋企数手指。呢个是第三个情况。咁究竟话我支持咗佢而唔出嚟抗争得嘅，你觉得系一二三边嘅情况最大可能咧？即系呢个系完全系自我催眠嘅一种方法。总之就要揾个原因唔支持得呢个人啊！呢个人系建制派嚟噶，点可能支持佢啫？点我谂下，我成日翻屋企瞓唔着觉，我都系谂，我系泛民嚟噶嘛？我泛民点可能支持个建制派啫？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讲法，因为他建制派，所以我是泛民，我不支持得。咁问题就是话，咁你睇下，屌嗰个俾西环斗就是入闸入唔到啦，屌！咁你话嗰个是建制派嚟噶，都不支持得，咁即系当然呢个是你选择啦，系咪？咁你坚持呢一个说法，我是真系。我睇下，即系而家，譬如你主张，26号入去，我摆明系投白票啦。于是我就系投咗张白票啊。于是你个二撇鸡做错嘢嘅时候，得我即刻屌你咋？咁其他人行出嚟嘅时候，我投白票，我点对呢班人啊？ 所以第一样嘢大家睇到嘅时候，无论胡苏贞赢定输都好，所谓呢个叫激进派同埋叫传统温和泛民呢两班人咧，又会对立起嚟啦。呢、這个我百分之一百 sure， 因为个光谱最激进嘅人已经收咗山啦，要去读书嘅读书，拉去坐监嘅拉去坐监，收山嘅就去拉头马。几个唔同嘅派系，个个人都有一个就申请政治庇护，今日有新闻，屌你老尾，嗰个黐线嘅申请政治庇护，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有已经所属嘅岗位啦。嗱、啊，咁于是咧，喺原本喺呢边又可以翻翻去光谱嘅最激进嗰边啦。问题就系话，当个饼又系咁分，咁你觉得你喺光谱嘅最右嗰边，你觉得原本会支持黄毓民嘅，会支持你呢？咁即系当然可以，即系可以五年之后大家商讨一下，或者四年之后商讨一下啦，系嘛？咁啊，即系我唔觉得大家嘅嫌隙可以，大家可以一笑泯恩仇嘅。咁所以咧，嗰班人只会唔投票嘅啫，因为佢觉得革命唔成功啦，系咪？咁啊，国师又俾人发办咗啦，佢而家政治庇护随时系俾人捉去瓜塔那摩添啦，翻中。咁屌我哋对阿国师嘅希望已经完全系化为乌有，咁你香港人又见唔成个，咁我唯有做港珠咯。而家连卑微到，所以叫焦土政策，点焦土啊？三年啊，嗰两个，咁我冇三年去坐啊，我又唔想坐三年啦、啊。咁你班仆街又唔去焦土香港咯，咁冇理由指意我啊，咁我翻屋企瞓觉咯，系嘛？嗰班人系唔会参与社运，嗰班人翻去就翻去噶啦。即系你唔好以为又有清正第二，又捧一个人，即系咩王俊杰咁出嚟又选又会选到啫 ？Come on， 即系民情真系唔同咗啊！你大家要学识喺呢个民情底下，如果你系从政嘅，你要谂下呢一个民气底下你要点样生存。即如果你是从政的话，如果你是支持者，你更加要考虑你应该觉得你心目中的支持者要怎样带领你行这条路，而不是在勾噏。 OK， 这个是第一样东西大家会看到的。第二样东西，即是今次选举得三个结果，一林郑当选，可能林郑高票当选也好，低票当选也好，咁曾俊华会做乜我唔知道。问题就係话，你如果係有留意啲楼价，又或者有留意卖地嘅话呢，咁你就会知道其实早嗰五年梁振英喺土地供应嗰方面做嘅功夫呢，你唔能够话去做得唔好。即只係佢所谓叫做佢新开发出嚟嘅土地，又或者佢准备喺个勾地表已经勾出嚟拍卖嗰啲未卖晒，同埋老实实就係卖咗都要起嘅。嗰啲根本都唔喺个供应个表度。咁问题就係话，你将来会买嘅地，假设未知爆嘅话，永远有人用二万几蚊尺同你买一啲市区地，新界地都卖万五六蚊尺，久唔久半山有个地盘可以起栋牙签楼，到嗰时卖就五六万蚊尺地㗎喇。咁啲楼价系点？即系你俾少少时间想象一下，即系好坦白讲，你喺香港买唔买到楼系一件事，政府系要为有需要嘅人提供住屋方案。OK， 无论嗰啲系租金津贴又好，无论嗰个系公屋又好，嗰个系居屋又好，即系香港系一个唔能够有人冇屋住嘅地方，因为香港唔系一个穷嘅地方嚟嘅，即系香港人系好捻有钱嘅。你而家乱入定一间乱入呢？好咯，好，好嘢，哎，终于有人乱入咗，吓，掂啦。咁你俾我讲埋两三句。嗱，而家我第二次讲紧乜咧？最终我讲紧咧，未来呢几年，即系无论礼拜日嘅选举，究竟边一个赢咗都好，大家会睇到嘅嘢。其实第一样嘢咧，我哋已经讲咗，唔知道你同唔同意？ 当日翻嚟咯，系咪得闲？ Donna 当然会啦，下礼拜你会见到佢嘅。你好开心咩、啊、你？ 吓、啊，佢如果咁样都冇，以后都冇民主三百家，冇呢堆嘢嘅时候，咁佢都唔使咁忙啦，系咪？ 冇民主三百家咯，但系啲专团都仲喺度啊。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啦，即系过咗呢个2015、2016、2017呢三年，你就起码有三几年就大家就即系。你起碼冇人講選舉先啦，而且亦冇需要為民情啊嗰啲嘢要做論述啦。咁我頭先講嘅第一樣嘢，大家會見到嘅咧， 我就将会觉得咧，即系所谓呢边原本人社同主流泛民好似好近咁，经过呢次又会分翻开嘅。 嗯哼， 即系佢哋可能话唔系同恐龙战队，大家五个咪多啲合作咯。即系虽然人哋苏唔苏佢，我唔知道啊。咁问题就系话，你唔会觉得今次喺呢个选举上边，即系例如快必嗰啲，即系我。即系老实讲啦，即系你要啲主流泛民接受快必呢个人，其实系花咗好长时间。 我唔系太同意嘅，我比较乐观嘅，因为 你我悲观。 我简单讲一句个原因就系咧，我觉得阿小黎老师、阿海迪同埋阿罗冠聪都好醒嘅。 你呢叫好乐观啊！你呢叫好乐观啊 ？OK 啊， 系啦、 okay, okay ， 即系除咗长毛或者好似你所讲，即系人社呢个体系之外咧，吓，我谂其他嘅三位咧， 我咁样， 其他三位就。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嘅，我觉得系。 喂，咁唔系呢一方面，我系同意嘅。即系但系老实讲，有听节目嘅人，冇听都好，即系有好多人喺唔同政党嘅朋友身边去做斡旋，就系、是、要呢啲政党唔好去敌视所谓人力嘅人，唔系嗰啲。唔系嗰啲，呢个系第二个节目嘅， 系咩？早讲啦， 唔系第二个节，呢个第二节， 系 好彩唔系咸酸， 系少少甜嘅， 唔系系啊，我想系少少甜啊，我睇下几时我去上少少甜嘅作客啊！屌你老味，呢班人讲咸股都唔捻识讲，麻甩又唔捻识麻甩，屌真系不知所谓啫， 系咯， 唔系讲正经嘢， 直接即系直接刁民我，不如讲即系北上频道， 系啦， 系咪？你又都含到肺， 嗰啲我想蒙面讲。我觉得 你觉 得, 你, 覺得你蒙了面，大家都不知道你蒙面。 我有办法啦。 你讲埋正经嘢先。呢五年有咩变化呢？系打断咗你，唔好意思。 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其实系有好多朋友，唔同路线嘅朋友，我谂包括 Donna 喺主流泛民，系同人社讲好捻多好说话。即系我都唔介意认咧，其实我都系其中一个嚟嘅。即系你要快必，点解喺九龙东度？一个补选啲票会多咗咁多，你其实系即系当然大家都知道啦，系因为雷动嘅关系嘛。问题就系话点解雷动去弃补系弃咗黄达嚟补你啫？即系背后有好多嘢操作紧嘅，你唔能够单单就系话诶，因为我得个民情喺我边，于是你就要补我，屌你，即系嘥够气啦。 如果你特别讲快必，我又唔系咁同意。我快必喺大番道都好氹得大番开心啦、 啊。你啊最叻讲反话，我发过你，你 系 衰人嚟嘅，我发过你。 即系如果快必系即系好似我当初建议陶君衡咁嘅样，系喺九龙东 never say goodbye， 咪挨到黄杨大家斗长命为止咯。佢两个一齐选到一届边个退边个唔选嘅话，边个就赢噶啦嘛。嗰只 即系 be honest， 我完全冇对任何一个人即系有好 personal 嘅感觉，觉得佢啱定唔啱。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真系你作为一个政党嘅支持者又好，一个社运嘅支持者又好，一个发噏疯嘅人都好，你个脑里边要有一个你希望从政嘅人有一个咩 quality 嘅，唔系纯粹就系话因为我冲嘅时候我就肯冲啊咁。 教主话啦 ，politics is talk， 最紧要 talk 得。 屌！我真系想自杀，真系我真系想自杀。即系托喂，咁好捻多我托得，咩几时见到 B 哥去选咧？我 B 哥好捻托得啦。 咁佢因为 常委又做政协副主席， 咁又第二个 quality 啦，协就输一世，咁佢协啊嘛， 佢唔协，屌，梗系唔得协啦。 见到你睇下，你睇翻佢见到兄姐嗰集， 佢俾面人啫，唔系佢闻到阵臭蟹味，所以咧唔好意思出声。唔好讲呢人生 O K， 我哋讲正经嘢。即系嗱，咁老实实啦，即系我讲真系好认真。 嗯、 即系如果你系你个所属嘅政团，即系我唔讲名啊，系咪？你冇一个好清晰重整一个新嘅纲领，话俾支持听，究竟我来届呢四五年，究竟我工作系啲咩嘢嘅话，你嘅支持者一路一路只会一路一路咁少嘅啫。你唔可能食老本，即系所以我其实有啲唔同意。你话如果大嚿食老本？佢食嗰啲老本系最即系靠得住嗰啲嘢嚟噶咯，地区工作。咁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议席都冇，点地区工作咧？你一个立法会议员养起五区，定还是我以后都唔捻算五区？ 你只能揀你一個五年後的展望是除了為了人社為老之外還有什麼、 啊、不是我不是說人社為老你不要你誤會我、啊、 我怕打即插我嘴你其實有其他比較闊的視野如果說人社我們當然是大把口水可以噴、啊、即簡單一點說、即其實我們一直或者我本人、啊、是即針對即人社或者信步民主派依次選舉的問題上面其實不是說他們即反對曾俊華是錯或者是堅持原則是錯而是個論述上面出了一些問題是不是由所謂公民提名公民推薦的講法同埋 我已經咬到冇氣了 第二就是除了即是個市民主流意見覺得撐尊曾俊華是 對西環的一個說法 是鬥林鄭的一個策略之外你有沒有其他的策略 沒有 which is 就是沒有是冇亦即系净系你所讲啦，依跟住呢四年即系搞乜嘢咧？嗱，而家你话要夹实选委去投白票，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做嘅，亦都我亦都喺度讲过嘅，就系、是、你夹实郑松泰，你至少你可以夹实郑松泰，大家都会觉得系你做紧实事嘅，大家有群众基础支持嘅系。你逼到郑松泰，你佢讲到话哦，我唔玩小圈子啊，我如果唔系因为而家冇传媒 cover 郑松泰噶。佢依执执搏，即系正正鸡借啲椅入咗去呢个会展投票，冇人知啊！嗰票林郑，喂，你揿到郑松泰，叫佢即系话，哎呀，我即系摆翻个姿态出嚟，我唔玩小圈子，我唔投白票。喂，其实就减咗林郑一票噶啦，咁你有功劳噶啦，已经系，系咪先？ 咁你所以 有错咩？ 即系我得监察匪类呢啲，即系都要你同阿院长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呢啲论述咧，我真系完全金白牙风我冇嘅。即系我其实头先当然啱啦。你呢一刻你睇下夹几多状态啦。咁但系大家都有谂紧就系话，礼拜日有一样嘢咧，唔知道有冇人谂过嘅。即系如果我系一班好聪明嘅商人嘅话咧，而我又可以即系投票之前可以整合到我投票嘅意向，即系包括系 Facebook 又好 ，Telegram 又好咧。其实我系可以第一轮完全唔投票嘅，即系好简单。呢、這个世界做生意嘅人就永远西瓜靠大便，边个赢我投落边个度。问题就系话，我唔知道我投落呢个人我赢唔赢。最好嘅方法我就系唔投。如果第一轮系林郑多601票赢咗嘅话，我大条道理，我有份投嘅吓、啊，我行入去嗰张系咪公仔纸我唔知道。啊！但系问题呢位我有份投啊！我记得话俾阿听阿爷听我有份投啊！咁你话林郑又唔可以啱啊？一口咬定话佢冇啊嘛！咁问题就话如果呢啲人有翻二三百个嘅话，完全系墙头草呢啲人。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咁呢个小圈子当然系服侍墙，即系服侍墙头草啦。即系你几时对呢个小圈子选举有期望嘅？问题就系话你今时今日仲喺度拗，究竟边个做王？喂 ，come on！ 即系有啲嘢咧，唔系因为我做王我先做噶。咁选举边个做王啊？系因为你觉得你做王，即系所以你会参加呢个选举啊？喂 ，come on！ 即 系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唔好怪我哋，即系成日喺度讲翻以前旧屎啦，系即系讲翻扫王。旧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咧，其实个情况我觉得差唔多嘅，就系、是、大家都唔知道最尾个局势系会发展成点样样。我哋只能够嘅就系系咁掟啲变数落个局入边，等佢自己。系去 发酵， 系啦，即系其实好简单，即系老实讲，而家唔怕同大家讲，即系如果旧年我系唔肯定，即系游蕙禎系内选九西嘅话咧，我觉得成个 plan 咧系唔会 work 嘅。正正因为游蕙禎攞选九西可以分到教主啲票，我先至系即系好坚持一定要尝试推行呢个 plan。因为如果唔做嘅话，咩结果都冇。其实而家情况差唔多啫嘛，系即系曾俊华，即系我唔理，即系究竟而家个。即系我竟系做唔做到王都好， 你知唔知啲人点闹你啊？ 点啊？ 喂，你而家系妄想啊！真系做真正做王嘅唔系你，真正做王系选民啊嘛！你认咩叻啫？ 选民嚟讲系一人一票嗰个选民啊，定系 立法会有份九西投票嘅选民咯、啊？真正做王嘅系佢哋啊嘛！讲咩讲 意思？ 你边系做王者？做王者系投票嘅人啊嘛，关你差事 咩？嗱，即系但系呢个系小圈子， 你唔出嚟。滅亡嘅话，大班人出嚟滅亡啦， 系咪啊？ 系咪 啊？系啊，好啊！如果系咁样就唔使咁烦啦，系咪先？唔使而家经过隔篱门口都要即系腾腾震啦，系咪？即系而家大家即系无论系人社嘅朋友，人社嘅朋友有啲人社嘅朋友，当然即系扫黄支持我哋啦，所以我亦都好即系记在心上，即系大家嘅意见，尤其是今次选举嘅意见，即系例如举个例子系 Eddie Sir 嗰啲啦，咁样系咁。即系我系会希望，即系而家一刻，即系大家系要谂下，即系喺林郑底下，大家点样抗争呢个第一。第二，而家仲有几日嘅时间咧， 是不停地掟啲变数出嚟，是尝试影响的结果。因为大家的分析的基础讲了很多次都不同，大家都不是集中心里面那条虫，或者瞓在中南海床下底，大家的分析是建基于不同的事实基础的话呢， 是不同的前设。 咁大家冇有好拗嘅横掂，过几日之后呢就开股㗎啦。即如果是最尾薯片嗰位，咁皆大欢喜喎，系咪？ 哎呀 ，sorry， 有一班人唔欢喜喎、啊。你支持咗个建制派啦，你从今以后、你班全部都系建制派啦。 唔系，我正想讲呢班人或者呢班朋友，其实都系赢咗嘅。点解呢？因为你嘅政治分析系正确啊嘛，你可以屌鸠我哋啊嘛。咁呢个系你哋系可以教训我哋，都系虚心地系向大家学习。即系你哋劲过老萧，系嘛？即系分析能力系咪？而我亦都觉得，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政治 agenda 系。实践咗，即系而家今日有先出嚟嗰个报道访问阿叶柳，访问阿曾玉成，即系讲到清清楚楚啦，即系曾俊华系有不被任命嘅可能。喂，喺我而家依一刻，无论系站在呢一个策略嘅立场，或者民主运动嘅立场，你推一个不被中央委任嘅候选人，即系支持佢，咁呢、這个有乜害呢？已经去到嗰个咁嘅地步，令到流选或者令到个即系制造一个宪制危机，中央唔委任一个即系连小圈子选出嚟都唔肯委任佢嘅话，喂，呢样嘢我觉得完全系有赚嘅。冇错， 你觉得有赚咗，我觉得蚀晒，因为你已经名正言顺系一个建制派啦。你支持咗建制派人，又参与小圈子选举，你仲唔系建制派？ 咁我应该而家我应该着住本土力量件衫啦，系咪先？我支持自己当选参选嘅话系。我仲唔系本土力量？ 换衫啦， 系 啦， 我应该，我系咪而家我要日日落去eat sleep recycle 啊怀仔楼下咧？继续系咪？定系去翻去勇武啊支联会嗰啲义工咧？系，即系你支持一个人系有一个即系特定嘅时空入边，我冇叫你即系永世三二六之后永世支持曾俊华啊嘛，系，咁但系都唔紧要啦，系，即系我觉得我仲有少少时间啦，呢次系，我之前咧我就即系呼吁啲薯粉咧，即系讲过系。有啲咩要做？咁我自己即系我唔系教主啊嘛，即系我呼吁人哋去做，我自己有份做噶嘛。咁我而家问题就系、嗱，即系几方面嘅啫，人社方面或者其他觉得即系曾俊华系即系支持曾俊华有问题嘅人，咁咪唔紧要。其实就喺过多几日开股咯，系咪先？呢样嘢我觉得系唔需要再拗，反而系之后如果唔系曾俊华噶嘛，咁大家就问一个问题啦。咁林郑底下，我哋坚持民主原则。坚持公民提名，反对廿三条，反对八三一嘅话，咁样呢条路喺林郑底下点样行落去咧？系咪？系嘛？而家今日又出咗啲影武者嚟镜啊！林郑三点零、四点零都有啦，系咪？ 你有冇啲？你有冇啲好嘅方案啊？ 我写文讲过啦，就区议会啊嘛。咁呢个就再可以其他场合再讲。但第二就系另一方面啦，即系唔好成日即系当我系吓撑树咁啊，就系、是、所以帮薯粉讲说话。我写文又好喺度讲到流，我都成日屌薯粉啊！你可以做证啊，系咪先？ 有系啊， 系咪？即系薯粉。我见喺金英嗰度都建议过大家做几样嘢嘅，第一自己落去街站帮薯片手，第二就系去谷呢一个戴耀廷 pop vote， 第三就系叫写信俾阿薯片搞呢一个造势大会。嗱，呢三样嘢咧，我本人咧即系唔系 做几样， 我都有做嘅。嗱，第一样嘢我当然我唔可以落去帮薯片帮街站啦，帮薯片街站啦，因为我 好靓嘅 jacket 嘅， 因为我系被 DQ 嘅港独。即系参选人嚟噶嘛，系咪？你但系我有呼吁识得嘅人去签名做义工，which 系有最尾有人咧落去做义工嘅呢、這个第一。第二就系咁 pop vote 咁，我都即系尝试即系写一啲垃圾文咁样样，系即系呼吁大家去投 pop vote 啦。咁我自己都有投票啦，如果劝即系身边攞身边啲身份证攞人家啲身份证号码去投票啦， 系讲笑嘅啫，呢、這个唔系嘅，即系每个投票都系真嘅，冇水分嘅就系吓。 唔系即系话我征询咗啲老人家嘅同意系咪先？ 系你哋而家顺便问埋佢系支持边个嘅？ 佢点安装 Telegram 啊？大佬系咪？ 系你帮我投票啫， 系啦咁样。跟住第三就系即系造势大会。咁我唔知写文讲过，仲系我系嗱，大家都知道我系垃圾仔。 系啊， 亦都好多喇沙仔系喺即系薯粉薯片办入边系帮紧手嘅。咁我已经揾晒我识得嘅所有喺薯片办入边嘅喇沙仔，再同佢哋讲一次，系即系叫曾俊华系搞造势大会吓。咁个结果系点样样咧？嗱，呢个先即系爆知个薯片办入边嘅内幕俾大家听啦。休息翻嚟同大家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